赛场上，星星蓝雨两队团队赛的选手列队相立，很快开始了相互的握手致意。 还没怕呢？ 叶兄握着玉文州的时候笑着问道。 喂，为什么要怕？ 一边的黄少天叫道，精神抖擞的模样可见一点都没受刚刚比赛失利的影响。 你怎么总是抢答呀？ 叶修一脸的无奈，过来和黄少天握手。 马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刚才你没知道厉害？ 结果随在叶修后边和黄少天握上手的苏沐橙接了他这话，那一脸狡猾的笑容，显然刚刚击败黄少天的他非常有立场说这个话，哪怕他们并不是在角色同等生命的情况下交的手。 嘿，今儿这报仇机会来得可真快啊！ 黄少天感慨状。 比赛安排不都是这样吗？这么敏感，常报仇吧。 星星和黄少天握手的第三人方瑞答话了。 搞什么车轮战啊？ 黄少天怒。这星星的家伙们一个接一个的挤兑自己是什么节奏啊？结果蓝雨的选手们都只是在一旁偷笑，丝毫没有意思要上来帮腔，在斗嘴上形成团队战的规模。 还是这么暴躁啊？刷副本记录那会儿就这样，不愧是狮子座。 星星握手第四人包子说道。刷副本记录那会儿他还完全对职业圈没啥了解呢，自然也搞不清队里那个刘牧是有多可怕的来头，但是后来再听大家伙说起的时候到底还是清楚了。此时和黄少天握手还联络了一下昔日的感情，引得蓝雨诸位纷纷侧目。刷副本记录那是什么情况？蓝雨选手眼中分明都是这样的疑惑。 我操，你小子给我等着，一会儿弄死你！ 黄少天叫道。 那得先弄死我再说。 星星第五个和黄少天握手的正巧是治疗选手安文义，说这话来应景也再合适不过了。治疗不倒，想在团队赛中弄死某个选手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就算他倒了也还有我呢。 这次黄少天甚至还没来得及还嘴，星星补刀的就已经上了，正是喜欢勇往直前、速战速决的唐柔妹子。 你们妹啊！ 唐柔之后，星星总算没人了。黄少天反应过来，冲着已经从他身前走过的六人背影跳脚骂道，蓝雨的其他几人都笑傻了。 这就是换了我都不能忍啊，黄少。 超没干劲选手郑轩这时现身说法补了一刀。黄少天咬牙， 哼，准备比赛吧。 玉文州笑着说道。他一直也是只看着没说话，自然是很清楚，只是这些嘲讽不至于真就把黄少天给挑衅了。在垃圾话的领域，黄少天确实经常炸毛跳脚，但可从来没有因为垃圾话的挑衅而冲动失去判断力，就算因此有所行动，那也肯定是顺势为止。他所选择的机会永远是精准而又恰当的。 期待你的表现。 眼瞅着蓝雨战队这都要走了，叶修还冲着那边喊了一嗓子，黄少天飞快转身，飞快朝他比了一个中指。两队选手随后进入比赛席，不大会儿裁判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开始了地图和角色的载入。地图绿野风宗，这是一幅综合性地图，东南西北呈正菱形，特色之处是图中共有九个风眼，均匀分布在地图九处，风眼会随机产生不同的风，如旋风、狂风、寒风等等，会对身处风中的角色产生不同影响，足以影响到一场战斗的天平。这种拥有附属效果的地图对于玩家而言会显得更有趣味性，而对职业选手来说则会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而能拿出来做主场图用的主队大多会根据地图特点有演练出一些在别的地图上没法使用的特殊打法，对于客队而言自然更难应付。绿野风宗的情况解说，潘林和李一博迅速分析了一下， 载入随即完毕，刷新照样是定式的南北刷新。本轮星星在北，蓝宇在南，载入刚一完毕，蓝宇战队立即列队出发。星星这边呢，作为客队明显要迟疑很多。 蓝宇的话不用说了，星星战队的话如果不熟悉这图，上来先搞清楚九个风眼的位置是必须的。绿野风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的新图，即使经验丰富如叶修，恐怕也对这图没有什么经验啊。 嘉宾李一博在转播中说道， 蓝宇的选图或许就是想绕过叶修可怕的经验。 嗯，擂台赛虽然蓝宇是输了，但是主场选图优势他们真的是利用的淋漓尽致，团队赛的选图相信他们也会有多方考量。 现在蓝宇是从正中直切，黄少天的夜雨生凡都在队中，没有单兵移动。星星方面是沿东北方向迂回，看来确实是想先找出风眼。 随着潘林的话音落下，转播就给出了这幅图的缩略模拟形式，上边清晰地标注了九个风眼的所在，而后又将星星战队的位置引了进去。 星星的移动方向好像非常明确啊。 潘林看着这缩略模式图上星星的移动方向说道， 看来是知道九个风眼的位置，这也不值得太奇怪，或许这图星星有过留意，所以把这个关键点记了一下。 该不会星星对这图也很熟悉吧？ 这 李一博倒也不敢肯定，这图蓝宇敢选自然是已知的资料中星星肯定没有采用过这图，难道这也是星星有过练习准备使用的备图之一？这种撞车的概率是无比低的，真要撞到蓝宇这衰运就值得大书特书了。星星全队前进，不多时前方风声大作，现场的全息投影定位这一区域后，整个场馆都是呼啸的风声，将其他一切声音都给压住了。但是只闻巨大的风声，身处其中的角色几乎只有发丝会随风轻微地飘动一下。这就是九种怪风之一的飓风了，风起的效果就是声音，在这飓风的环境中就不要指望依靠听力完成任何判断了。此时双方尚不可能发生接触，星星自然也就不用顾及飓风的影响，就像走在微风中散步一样。但是此时星星已经调转方向走向另一处了，这下已经可以百分百说明星星确实是知道风眼位置的。那么他们此时要做的是弄清楚每个风眼所起的风，因为这个是完全随机的，就像蓝宇他们一开始的直切也并不是要切正中找对手决胜负，他们直切的路线也是奔着一个风眼去的，在觉察此处是何种风后立即果断地奔向另一处。双方一样的目的，但行进路线各不相同，但无疑都是两个刷新点为起点，最简洁最有效率的行进路线。潘林和李一博这时也找到不少资料，绿野风宗图上南北两个刷新点探查风眼的效率路线，这是普通玩家都可以搜到的，而此时星星和蓝宇两队采取的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正是这最广泛也最为实用的线路。只是如果两方都采用这种方式的话，模拟图中打出了这两种攻略方式下南北端的路线，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在各查探四个风眼后是会在地图正中相遇的。比赛随后的发展还真就朝着这方向发展了。蓝宇战队探过南、西南、西、西北四个区域的风眼后切向正中，星星则在探过东北、东、东南和南点后切向正中。因为两方都知风眼具体位置，所以基本看到是什么风后就会变向，最终两条攻略路线就这样在正中交汇了。 两队不会没有意料到这一点吧？ 潘林猜测着，既然用的是大众化的攻略路线，那么应该想到对方也有可能会这样简洁吧。潘林话音方落，蓝宇战队这边已经起了变化，在逐渐接近中央风眼的同时，角色站位渐渐讲究起来，形成了攻防形势。 星星这边同一时间也做了调整，从他们阵型的指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正对准了蓝玉战队七来的方向。 虽然都到这一步了，但双方未必会发生接触啊。 哦， 模拟图的路线是将风眼串联在一起，但事实上双方都根本没有走到风眼位置，只是进入风眼起风的边缘，弄清楚是什么风后就会朝着下一方向去了。正因为如此，星星到南端区域后才会切向正中，因为这样更快捷，否则以南方刷新点出发的话，在探知这一区域的起风后是朝西南方向走的。 哦，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正中风眼的起风多些变化。 哦， 潘林又是一怔，随即反应过来，此时两队各探四个风眼，五个未知，但作为观众拿双份结果，已知的风眼已有七个，那么用排除法，正中风眼可能的起风已能推断，李一博大概就是根据这两种可能性估摸出了可能的变化。正在这时，正中的起风也被两队一起探出，狂风，九种起风中最为强劲的狂风，强到会对角色在风中的身形产生阻力，反之顺风方向那就是推力。此时呢，自西北方向来的蓝雨正处在了顺风的位置，顺风直下，蓝雨战队没有变向，突然就冲进了风中，借着风势以普通地图上不可能的速度冲出。